我不让你离开，我要在一夜之间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王力宏演唱的《有了你就足够》，黄品源带出的《城市的日子》，林淑荣带出的《秋园》。